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了零星小雪或小雪，预计午后本市将逐渐转为多云天气，能见度尚可，对户外活动较有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 小说联播， 小说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岩。 薛永泉圆圈式的时间观念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动摇了，他眼见着庙会中的恶霸得到了现世报，他自己和千千万万北京市的底层市民一样，充分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恩泽，温饱迅速而稳定地得到了保证，生活日趋富裕纯净。而眼前的北京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展拓，十大建筑的同时出现，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迅速发展，水井的废除和自来水的普及，老爷太太一类称呼的消失和同志、师傅这种称呼的兴起，都不断地把他那圆圈式的时间观念搬成为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商场的夜校中，他学了简明中国史，他才知道这直线式的时间的过去的一端是从猿到人，而未来的一端是共产主义。据大儿子薛继辉有一次告诉他，实际上时间是既无头也无尾的，从猿到人，以前还有从虫到猿，而且还有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无地球到有地球等等。而共产主义以后也还会有矛盾冲突，人类社会还会有发展变化，并且到最后地球还可能毁灭。而那时候的人类可能已经安全迁往宇宙中别的地方了等等。他对薛继辉所说的抱怀疑态度。不过时间自从 缘到人而奔向共产主义是个并非封闭的圆圈，而是一条向前发展的直线。这个观念毕竟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儿。对于国家来说，在眼下直线式奔流的时间里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海晏青，八荒率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薛永泉心中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他自己在看守仓库的平凡工作中课余职守，同时对于两个儿子也时常嘱咐和督促他们为国家认真工作。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来说，在眼下直线式流逝的时间里，是男大当婚，但求有个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继辉两口子既然已经生下一女，但愿薛继岳两口子再生下一男。没想到薛继岳的这场婚事竟闹出了如此风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亲友要来道贺，该铺排最后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却依旧待在公婆的房子里，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随时可能赌气跑回娘家。在眼前事态的刺激下，薛永泉那旧有的时间观念竟有所复萌。殷大爷在给他按揉推拿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想，难道是我以前做的孽报应在了今天？他想起了当年把出生不久的亲女儿经修耿堂叔仆掌柜送给那官宦人家的往事，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大的亏心事。是啊，那是鬼子撤退，国民党接收不久，隆福寺庙会虽说看上去热闹，可是人们手里的钱毛得厉害，连庙会上原来最牛气的金像为祭的卖木梳篦子一类小玩意儿的金像章，在奥金巴提着黄布口袋去收摊租的时候也叫苦不迭，要求赊租。薛永泉当时靠着跟奥金巴外出念经依然不能维持生活，就在每逢阴历初一、初二、初九和初十隆福寺有庙会的日子里，去哈德门外东小市帮着大摊主拉牌子车运货，挣一点外快。可就在薛大妈生下那闺女不久，有一回他拉着牌子车路过哈德门，被一辆美国兵开的吉普车撞得人仰马翻。那吉普车显见是故意把那牌子车撞翻的，当牌子车上的货物滚了一地，薛永泉摔得腰伤肘碎之时，那吉普车上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薛永泉一要赔偿货主损失，二要看病吃药，实在养活不起那闺女，才忍痛把她送给了别人。那由中间人隐去了真实姓名的官宦人家，原本要送她一笔钱财，她跟薛大妈都严词拒绝了，他们岂是出卖亲生骨肉的禽兽？他们实在是百般无奈，才让女儿去寻一条温饱有靠的生路。那官宦人家也严词拒绝了他们隔年跟女儿相会一次的要求。自从女儿被抱走之后，30多年来音信全无。解放之后，薛永泉也曾经试图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为中间人修耿堂的掌柜早就去世了，竟然也毫无线索可寻。现在在薛继岳的婚宴上出现风波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薛永泉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终的亲闺女。他让人抱走的时候，还穿着一双薛大妈用旧袈裟布缝出来的虎头鞋。难道今天的事儿真的是报应？窗外传来一阵欢笑声，分明是从婚宴上传来的。这期间突出着荀大嫂扬声逗趣的嗓音。啊，这婚宴仍然在喜庆的气氛中往下进行。这么说也还够不上是遭了什么报应。荀磊一会儿把那表买回来，新娘子一回心转意，一切又都能恢复正常。既然如此，又何必胡思乱想呢？怎么样，好受点了？网开了想吧，过一会儿啊，就什么都好了。殷大爷又开始用双拳给他按揉后背，因为他现在是虚披着棉袄。海西斌怕他冻着，就把屋里的炉火捅得旺旺的。薛永泉确实感受好多了，同时不仅承受着旺盛的炉火的热力，也承受着友情的温暖。他那几乎要弯成圆圈的时间观念又反弹成了直线。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殷大哥原是在庙会里用三根木棍捆起架子，从架子顶上挂下两根皮条，靠脱光膀子练皮条把式糊口为生的。他们俩相交以后无话不谈，引为知己，遂结拜为兄弟。他们之间是可以托妻父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说的对，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岂止殷大哥维护着自己，这小小年纪的海西斌不也知道帮助人吗？更有那荀师傅一家，说起来非亲非故，不过是共用一个自来水管的里外院邻居，可他们对自个儿多有情谊啊。这难道都是前世积德的善报吗？那么这解释太虚无缥缈，人家荀兴旺早年是个八路军，后来又一直是大厂子里的工人，人家真有那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所以琢磨到头，身外的时间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寿数也好，命运也好，恐怕也还不是轮回往复那么个情况。事在人为，而且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殷大爷给他拿着虎口的时候，薛永泉自己觉得身心都已经恢复到健康状态。不爱的了，我该回去接茬张罗了，一切都能好起来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钟鼓楼原是一种公共报时器，它是以音响来报时的。如今钟鼓楼休息了，他们仅仅作为一种古迹而存在。到1982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报时器一共有两处，一处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对称的钟楼，还有一处是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它高耸着一个钟楼。他们不仅能发出报时的声音，而且还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以带刻度的钟面和长短指针随时显示着时间，误差度在五分钟以内。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频密繁忙的大都会，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较时的公共报时器是太少了，应当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露天公共报时器，尤其应当多多设置一些既比机械钟价廉而又能使精确度达到一秒之内的石英电子数码显示钟。公共报时器的稀少、精确度方面的粗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还不是那么善于珍惜时间。在不少机关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以及别急、等一等、忙什么、后一后，乃至于那就下午再说吧，那就明天再办吧之类的口头禅仍然在继续流行，就是明显的例证。必须改变这种陋习，改革首先要改革关于时间的观念。张麒麟就是一个从这一点改起的改革家。现在是1982年12月12号的什么时间？张麒麟坐在波音747班机上，伸腕看着他的手表。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当时指针指着17点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好是当时下午的14:30，而莫斯科恰好是中午12点。张麒麟所要去的法兰克福是上午11点，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边，东京是18点，夏威夷是23点，而纽约已经到了凌晨5点。让张麒麟痛心的是，尽管他所领导的那个局里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持有大专以上的文凭，但是真正具有科学的时间观念的人却所占比例不大。什么是时间？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我们平常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时间，实际上是指对上述的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的一种计量。这种计量从人类社会初成之时就以日月星辰的变化为依据，而渐趋细密精确。到了近代社会，世界各国都接受了格林威治平时的规定，这就是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本初子午线为标准的地方平太阳时为世界时。当然，让每一个人都弄懂什么叫真太阳时、平太阳时，都弄清世界时区的划分以及标准时和地方时的区别，那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张麒麟觉得他手下的干部们 至少应当知道当代社会关于时间计量的精确度已经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因而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语，在当代的价值观念面前已经是如何的粗疏而失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一秒当作最小的计时单位，究竟多久是一秒？有人说滴答一声是一秒，有人说手表上的秒针移动一小格就是一秒。聪明点的人会说，一年一月一日一小时的多少分之一是一秒。其实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都是不均匀的，因而以它们为基准建立的计量时间系统，平太阳时立书时也不是均匀的。所以要确定什么是一秒，必须另找更稳定的参数。于是近代的科学家们发现，原子内部能级跃迁所发射或吸收的电磁波频率极为稳定，就据此为基准，建立了很均匀的计量时间系统，称为原子时。原子时的一秒的长度规定为铯原子跃迁频率 9192631770 周所经历的时间，这就是当今全世界公用的秒长，也是人们计量时间所用的基本单位。至于当今世界上的计时器，人类已经制造出了每天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一秒，频率稳定度高于10到9的石英钟。就像当今世界百米赛跑的记录已经精确到1%以上，如果你能够比世界冠军快上1%，那么你就是新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对于你来说，岂止是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仅仅1%的价值显然远在一寸金子的价值之上。一个国家机关，一个社会生产的指挥机构，如果不建立符合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时间观念，怎么可能发挥它的指挥和协调作用呢？所以张麒麟一上任，他的头一个措施就是在当天上午10点进行了一次预先布置好的大检查。抽查的结果如下，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响起10点的蜂鸣音的时候，机关办公楼门厅的电钟指着10:03，所抽查的几间办公室的壁钟分别是10:01、9:56、10:08和10:13，而当时食堂的闹钟指着9:49，司机班的值班室的座钟指着10:06。被抽查的个人计时器和电台报时吻合的倒不少，但是错前错后的也不乏其例。比如行政处的傅善独，他手腕上的名牌手表就足足慢了10分钟。经查实，不是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他在一次停走上弦的时候根本没把时间拨准。张麒麟在11点召开了全局紧急大会，宣布了抽查结果，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听众朋友，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期刊，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